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一章。30年4月5日，当我在格巴尔河畔，在俘虏之中的时候，天开了，我见了天主的异象，是在耶科尼亚王充军后第5年4月5日。那时在加色丁地，靠近格巴尔河，上主的话传给布提的儿子厄泽克尔斯地，上主的手临于我。我观望，看，有一阵暴风由北方吹来，刮来一大块火光四射的云彩，云中有一团旋转的火，火中有一种发亮的金属，火中似乎有四个活物的形状，它们的外表是这样，都有人的形状，每个有四种形象，每个有四只翅膀，它们的脚是直立的脚，脚掌像牛蹄，发亮像磨光的铜，在它们四面的翅膀下边都有人手，四个活物各有自己的形象和翅膀，它们的翅膀互相连接，在行走时不必转身，各朝着自己的前面行走。关于它们外表的形象，它们四个的正面都具有人的形象，右边有狮的形象，左边有牛的形象，背面有鹰的形象。它们的翅膀向上伸开，每个用两只翅膀互相连接，用两只翅膀遮蔽身体。每个朝着自己的前面行走，神力催迫他们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时不必转身。在活物中间有一种相似燃着的炭火，又好似火炬在活物中旋转，这火有亮光，由火中射出闪光，活物来回疾驰，好像闪电。我观望那些活物时，看，靠近那些活物的四面，在地上各有一个轮子，那些轮子及其构造的外表光泽有如橄榄石，四轮都有同样的形状，四轮结构的样式好像轮子套在轮子中，轮子转动时可向四方旋转，前行时不必转折，轮网高大，我看见四个轮网都布满了眼睛，活物行走时轮子也在它们旁边转动，活物由地面升起时轮子也升起，神力催迫活物往哪里去，它们就往神力催迫的方向去，轮子也同样与它们一起升起，因为活物的神力在轮子内，活物行走，轮子也转动，活物站住，轮子也停住，活物由地上升起，轮子也随之升起，因为活物的神力在轮子内。在活物的头上有相似穹苍的东西，好像发亮的水晶，在它们头上展开，在穹苍下伸直它们的翅膀，一只的翅膀与另一只的翅膀彼此相接，有各有两只翅膀遮蔽着身体。当他们行动时，我听见翅膀的飒飒声，像洪水之声，又像全能者的声音，又似军营中的喧噪之声。当他们站住时，就连起翅膀。那时，由他们头顶上的穹苍那里发出一种响声，活物既站住，就连起翅膀。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上面有一块像蓝玉的石头，有宝座的形状，在这状如宝座之上有一个外貌像人的坐在上头。我望见在它相似腰部的上面好像有发亮的金属，内里和周围好像一团火。我又望见在相似腰部的下面好像有火的形状，周围有光环绕，环绕在周围的光犹如落雨时云彩中所出现的红泥，这就是上主的光荣显现时的奇象。我一看见就伏地掩面，同时也听见有一位讲话的声音。